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川粤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4D开，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孝天王白春叫了陈和尚领着来到金灯座，叫开门，正遇上老方丈横坤。当他说明来意，要捕盗抓贼，把横坤老和尚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，也不知道他这心是怎么想的，是想阻拦吗？不敢。想劝吗？没那个勇气。正在这时，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，有人提高嗓音问：哎，门口是怎么回事？谁在这鸡毛子喊叫的？横宽老和尚一看，坏了，被里边的人发觉了，不敢不回答呀。他赶紧把身往旁边一闪，阿弥陀佛，门外来了位施主。干什么的？我看看。随着声音，有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来在脚门。白春闪目一看，呵，里边出来能有20号，为首的是4个高大的和尚。那位说：怎么都是和尚？您看呢，金灯寺，金灯寺是庙上。为首这俩和尚比别人都高着一头，炸着一臂，每人掌中提着一条熟铜大棍。走到最前面的是个黑脸的，这家伙能有50岁挂零吧，新剃的脑瓜皮是去青散亮，身披紫色的袈裟。到了门前，他看看一眼，他瞅着了尘了，孽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忘记给你的处分不成？了尘吓得直哆嗦，躲到白春身后去了。白春这么一听啊，就知道了尘跟自己没说瞎话，这茶碰上了。横宽老和尚紧给打圆场：阿弥陀佛，哎呀，二师父，您不要误会，了尘回来是送一位客人，然后他转身还走，请二师父千万别生气。去你娘的！我这小伙是干什么的？他找的金灯寺有什么事？白春一看，我这家伙比秃尾巴狗还横， 他这一露面，其他的僧人吓得连头都不敢抬，大气儿都不敢哈。这家怎么这么厉害？莫非他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好朋友，还是卧佛昆仑僧？因为白崇刚出世，很多人他根本就不认识，他只能是胡猜而已。想到这，白崇往前大踏了两步，问你说我吗？你别在这鸡毛的喊叫的，小铁今儿跟你说清楚，我姓白，叫白春，人送绰号哮天王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我老叔，玉面专诸白云生是我爹，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，这次来没别的事，要抓差办案，捕盗捉贼。我听说金灯剑客夏随良、卧佛昆仑僧等辈潜逃至此，我来堵贼窝子，抓贼来了。这白春是毫不隐晦呀。等说完了之后，这些个和尚先是吃了一惊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等后来又镇定下来，看了看就白春自己，后边没人，又发现白春小小的年纪好像个白面书生，这些和尚又放了心了。哦，闹了半天老白家又出了一个人物啊！我抓贼来了，太好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呢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不过小朋友，抓贼也罢，动手也罢，光耍嘴皮子可不好使啊。你敢跟我进院里头吗？敢。好，那就请吧。横宽老和尚心里念佛，心说完了，造孽造孽呀！这小伙一进去是非死不可，拦了他又不敢拦着，就这样白春甩大叉，噔噔噔噔噔走进金灯寺，来到天井当院，白春停身站住，傻目往周围看了看，周围也站着十来个和尚，手里头都拿着家伙，一个个是凝眉瞪眼，摆好了阵势，就等着一声令下把白春都撕碎了砸烂了。白春可够狂的，没拿他们当回事儿。他往屋里探脖看了看，哎，哪个是夏随良，谁是昆仑僧，滚出来，告诉他一声，小铁来抓他来了。这黑脸的和尚听完了之后是又气又可笑啊，哈哈哈哈，白春呐、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你小子够狂的，你就敢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要我家金灯剑客，你也没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，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。娃娃，实话告诉你，金灯大剑在哪儿我清楚，我可以把话给你捎到，但是你得拿出两下我看看。 你要把贫僧以及在位的众人都给迎了，不用你说话，金灯剑客自己就来了。我们这一关你要过不去，想见金灯大剑是势比登天。白愁一听，怎么？哦，想比划比划，来吧。自从我决意下山之后，始终还没痛痛快快地打过一阵呢。今儿个卖卖力气。再看白春往后倒退，甩掉英雄掌，从黄绫套里一伸手，苍狼拽出亮银盘龙棍。和尚们一看，嚯，这条棍可够亮的啊，另外可够粗的，就冲他小小的年纪使这么沉的棍子，真没想到，莫非是空心儿的吧？就外边那一槽吧。这和尚们胡思乱想，白春把黄绫子套往腰上一围，呸，往手上吐了点唾沫，把大棍一背，高声断喝：“拿着过来！”在这黑脸和尚的后面有个白脸的，手里也使条大棍，揉就跳过来。二师兄哪有功夫跟这小兔崽子废兔子，把他拍扁了拉出去就得了。完了，小子招棍，泰山压顶就打下来了。白春一看啊，也使棍的啊，不过比自己这条棍要细得多。白春一想，正好看看我跟我三位老师学的这个能耐好使不好使。他使着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，哎呀，其实白春还没怎么使劲儿，两条棍碰他一块儿，那个和尚就受不了了。他俩人没等念咒就记了飞棍啊！和尚低头一看，虎口都震裂了。这个白脸的和尚转身刚想走，白春往前一根步，手腕子一翻，在这啪，正坐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，死尸栽倒于地。还有个紫脸的和尚晃双铲上来了，哇哇哪里来，刷刷刷刷。白春一看，你练什么劲儿啊，我还没伸手呢，你接棍子啪绕铲飞了，啪一棍脑瓜碎了。又过来几个和尚，有使刀的，有使枪的，有使棒的。白春也不知道他们是张三李四，心说反正抛出我去，这没好柄，他逮谁我砸谁。这一伸手打的是刀枪乱飞，听他绕着喷喷啪啪啪，一转圈又死了六个。咱说的可不是悬呐、啊，白春真有能耐，这小伙这力气要多大有多大，没边没沿啊！这些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和尚们就沉不住气了，哎呦，今天来了个杀人的小祖宗，怪不得一个人敢闯金灯寺，闹了半天他真有两下子。那黑脸的和尚亲自来动手，轮棍一砸，让白春啪一棍子把他的棍就崩飞了。黑脸的和尚一看不好，转身往屋里就跑，他是头，他一跑那些和尚沉不住气了，呜呼了堆了，都往屋跑。刚上了台阶，走到廊檐下，白春一想，进屋啊没那么便宜， 抡棍子他就追上来了，而他哪里头啊招棍，也不知道揍谁，他这棍子奔人群就拍去了。和尚们吓得往下一蹲，这棍子没揍着人，旁边是一颗柱子，这柱子也有两个人手拉手那么粗，让白春这一棍子这个削到柱子上，这乐子大了。耳轮中就听咔吧稀里呼噜，天塌地陷一般呢。闹了半天，让白春这一棍子把明柱给揍折了，房煞子上的连砖瓦在木料整个塌落下来，把这些和尚整个给捂在底下了，把哮天王也吓得一拨了脑袋，撤！把烈木飞身行跳到圈外，再看尘土飞扬。等尘土过后，他擦擦眼睛一看，他乐了。这一堆和尚都砸成馅饼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包括那个黑脸的和尚也砸得七窍流血耳光。这段书叫白春出世棍断金丹寺。那个说他怎么那么大劲儿？对，劲儿是不小，但是这有个客观原因，前文书咱说过，这座古刹是隋朝年间修建的，一是年头多，二是年久失修，连那院墙都有倒塌的地方，木料也难免糟朽了，再加上白春有劲儿，哐的一下子把柱子才砸折，这房子才塌落。要说人要该这露脸，城墙都挡不住，就这件事儿，今后就被传为美谈。那白春多大能力，一出事把房子都砸塌了，就这么回事。白春心中高兴，但又一想，没见着下岁良啊，这打的不过瘾，转回身来他一看，有几个和尚是东奔西跑啊，从中有个老和尚跑得最慢，这老和尚就是给开门那个老方丈横坤。白春大吼一声：“站住！你再跑，我把你老腿砸折！”老和尚一听，赶紧跪下了。阿弥陀佛施主，手下超生，老僧不敢跑啊，只是您别误会，我是好人呐、我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。那个了尘呢、也在旁边跪下了，阿弥陀佛，白将军，手下超生，我师父是好人呐，你别打的打红了眼睛，逮谁都砸那可不行。白春一想也是这么回事，他这才不打了。一瞅这老和尚涕泪横流，真怪可怜的。白春觉得于心不忍，把他搀起来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别拿我当疯子啊，我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，只要是好人我绝不伤害。老和尚千恩万谢，这才站起来，冲着死的那些人直念金刚经往生咒。白春一看乐了，对对对，念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我请问你，下去两哪去？昆明森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白将军，您让我缓缓气儿，如实地跟您禀报好不好？行啊，我就要问问他们的下落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先到我的经堂吧。就这样白春答应了，等进了经堂， 屋里的陈设挺简陋，白纯提鼻子一闻呢，这个味儿还不怎么那么好，把窗户门全开开了。老方丈恒坤、和尚了尘还有几个小和尚子儿，一共七个人都进了屋了。白纯把大棍子往旁边一戳，像问官似的，就在这问怎么回事，快说，别磨磨蹭蹭的。阿弥陀佛，还练这玩意儿什么，有什么就说什么得了。是是，您这一着急呀、啊，老僧都不知道从何谈起了。哎，我都跟您说了吧，对，要说就说干净了，下嘴凉的，走了啊，上哪儿去？回了东海，小鹏来了，他手下那帮人呢都去了。卧佛昆仑僧、九头神镖纪承达、大堂主方天化、二堂主詹峰、学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五阴剑客庄子琴、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，他们都走了。哎呦，白春急得一跺脚，我说误事就误在你老家伙的身上，我要早知道如此，我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？这些鸡毛蒜皮的值得我一打吗？你告诉我他们奔哪个方向走的，我要追，追不上了。他们都走了快两天了，您上哪儿追去？白春闻听真是猪一悔不迭，又一想，人我没见着，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儿。我说恒宽长老，要说你就把话说完，他们为什么走的，为什么是，您容我详细讲来。这恒宽呢滔滔不断，一字一板就把始末的缘由讲说了一遍。白春听完有点发傻，那个说怎么回事，最近一段时期发生的事儿比较乱，但是乱呢又不乱，追根寻源，这些事儿就是在那阴光大法师古月身上演起来的。上文书咱说过，这古月呢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，这也不是假的。但是古月是中原的人，他自幼出家，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法王寺，又打个小小的和尚熬到了方丈，变成了当家人。可这古月酷爱武艺，自幼他就练啊，尤其这昆仑派的人武功都比较高，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，等他当了方丈的时候，他的武艺就了不起了。每一年举行的武林盛会他都参加，他不光是看还有表演。数年过去了，终于他的能耐受到好评，被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评为第十二名高手。那咱不说过吗，这阴光大法师古月名列第十二位，仅次于白云剑客夏侯仁，夏侯仁十一，他十二。那位说排的这玩意准确不，这是大概齐，实质也不那么准。说句公道话，阴光大法师古月的能力只在白云剑客之上， 不在吓唬人之下呀。那为什么还赶不上吓唬人差的一级呢？就由于他人品不好。别看古月是个出家人，但这个人心地不善良，特别是他交往的一些人都是猫三狗四，下五门采花的阴贼呀，偷些东西往庙上一搁，哎，怕给消消脏啊，到处给拔拔号啊，在这方面他的品质相当不好，因此在排列名次的时候他没超过吓唬人，相反还在吓唬人之下。对此古月十分不服，他在法郎寺八角台就扬言，哼，他们将来有了机会我跟他们都比比，什么陶路陶夫安呢，什么小剑魔啊，龙云凤啊，就这些家伙我一个没有服气的，拉出来咱们溜溜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他是胆子越来越大，后来成群聚伙的强盗不管怎么得来的钱都藏到他的法王寺，他手上也有好几条人命，越来影响越大，越来风声越大，就传到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耳朵里。普渡一听这还了得，怎么能允许一个出家人昆仑派的头头干这种事儿？你真要干这种事儿，就得按门规处置，论理应当用火烧死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这种打算被别人听去了，就偷着告诉了古月。大师傅您注意啊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把你给盯上了，可说不定哪天就到八角台法王寺找你算账，你可多加谨慎呀。古月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，他一听啊背不住，我把峨眉寺的剑侠给得罪了，我骂过吓唬人，那给吓唬人告诉总门长了，他这叫找邪茬。哎呀，尽管如此，他真要来了一查询这些事儿，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。古月深感在昆仑山无法立足了，就这样是畏罪潜逃，跑哪去了，一下跑到天竺国去了。听说你八十一门总门长权力再大，你还不能到国外去抓我吧？到了天竺国之后，他仍然还是出家人的打扮，广收弟子讲经说法，就凭他的能耐到了天竺国那还了得起吗？有人就把他的事禀报了天竺国的国王，这国王叫格里戈丹，今年才37，人到中年野心勃勃，另外格里戈丹也酷爱武艺，听说中原来了个和尚叫古月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天竺国的国王高兴了，赶紧传旨让古月毕见，心说我要见识见识这位中原的高人。有人把这个信儿就告诉他了，古月一听，哎呦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，我要能见着天竺国的国王，我就给他奏上一本，假如他能听我的，将来我就能够大展宏图。 币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古月和尚是个冶金家，你别看他口诵佛号，穿着出家人的外衣，实质他干的那些事儿是非常肮脏。像这种人呢，还经常遇上好机会，因为他吃饱了没事儿，专门研究这种事儿。没想到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要传旨召见，等见着面之后，这古月摇头晃脑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点压箱底的东西全抖了出去了，结果受到天竺国国王的赞赏，一来二去处处感情来了。这国王也挺大方，竟传旨加封古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。哎呦，把古月乐的心说，这回我离开昆仑山就算对了，我要在大宋中原待着没我的好。你看到这儿来，姚晨一变成了大法师了，能出入王宫，经常跟国王在一起打交道，还有这么美的吗？可是过了些日子，他又有点不满足了。原来他不了解天竺国的情况，后来他才清楚，这大法师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，在国王的驾前一共有24个法师，他名列最末，排到24号上。为此他有点不满意，心思我怎么能压过别人，我当头一把呢？哎，这玩意儿把我排到最末，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？因此他千方百计讨好国王。有一次谈话当中谈到大宋朝了，这格里戈丹呢也说出心里话来，他问古月说，你生在中原长在大宋，那么你看看是我们天竺国好啊，还是大宋好？古月就问说，您指的是哪方面？包罗万象，什么都行，就比较说一下。古月说，您那可别生气，别看我是您的法师，别看您是君我是臣，您要叫我说良心话，您这天竺国比大宋啊没法比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论地盘您不及大宋大，恐怕10个天竺国加在一起也不如大宋的版图。论人口，你比大宋朝差得多得多。论物产更不行了，那中原呢到处都是黄金和白银呢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呀，那还了得吗？大宋朝那是礼义之邦啊。他这么一说呀， 把格里格丹说的心里刺刺痒痒的。哦，大宋朝这么好，那可不是。结果从这天开始，格里格丹经常向他询问大宋内部的事，他也连真的再假的胡说八道。这格里格丹今年才37，也是个野心家呀。他为什么要问这些呢？他早就有心吞并大宋，再加上古月这一山峰，他这野心就更大了。后来他问古月，卿有什么办法助我一臂之力没有？比如说要能把大宋朝给占了，你算立了首功一件，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哎，古月也是个野心家，就求之不得的是这个事儿。因此他向格里格丹下了保证了，您放心，臣一定想办法把大宋朝的江山弄垮，将来划归天珠的版图。格里格丹就问他，你说得多少军队吧？现在我就开始练兵。不，军队没用。我说没用啊，就因为打大宋朝打不了。大宋朝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呢，那铜帮铁戟你能打得了吗？臣有个好办法，从他内部开花。您最好选个美女，这一名美女能比百万雄兵。我想法呢，给皇上送去，把他安插到四帝仁宗身边，让他设法离间大宋君臣之间的感情。比如说把包黑子干掉，把温彦博、严查散、杜文辉等人干掉，再进一步把什么八王赵德芳啊、五军都提府的铁帽子王岳恒啊等等也干掉。这样仁宗身边就没有近臣了，同时呢在安插咱们的亲信把持朝纲。要真要达到这一步，那胜似百万军兵啊。实在不行，还可以逼着四帝仁宗签字画押屈膝投降，那大宋朝不就是咱们的了吗？哎呦，高高，听所言是也。哎呀，这个美女可是有点不太好找啊，卿也应该帮助我物色。不是说长得好看的人缺，只是还得好看，还得有这种才能，二者缺一不可呀。又过了几天，五月又有主意了，进王宫见国王。他提出来了，我已经发了信了，我昆仑派有两个徒孙，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，男的叫小北斗金奎亮，女的叫九花娘温玉香。你这个温玉香长得这个漂亮劲就甭提了，而且武功还相当高，为人也非常机警，过两天就可以到天珠国。您看看，如果此人合适，就把他打入到仁宗的身旁。格里格丹同意了，就挡着吧。没过俩月，这两个人接着古月的信了，还真就到了天珠国了。有一天格里格丹亲自召见， 他一看，不但这女的长得漂亮，小伙长得也挺帅，但是呢，脸上有点不太干净，从脑门到额角长了7颗朱砂痣。古月给介绍，这就是好奇之秀，人送绰号小北斗金奎亮。为什么叫小北斗？就因为这7颗朱砂痣长得像7星北斗，故此得名。这女的就是文玉香，天竺国国王还就同意了。但是你在宋朝去送人，接这婚姻的关系，找个普通人哪行呢？因此降旨加封金奎亮为玉儿干殿下，九华娘算他的干女儿，加封公主的头衔，排在第九号上，就说是国王的九公主。等古月把这事儿跟金奎亮这么一说，说你现在就得忍痛割爱，孩儿啊，大丈夫志在四方啊，把你媳妇儿借给国王一用，国王加封完了，送到大宋，安插到仁宗的身边。看来你是受点损失，实质上这算个什么呢？将来大宋朝亡了国，你是天竺国的开国元勋，要什么没有啊？要老婆，拿鞭子赶呐。但是金奎亮有点不高兴，金奎亮心想，干什么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？那我们怪不错的，把他送到仁宗那儿去，这有点交代不下去。金奎亮就提出来了，师爷能这么办行不行？不使这个办法，那你有什么主意？我有个主意，我可以潜入大宋，到皇宫，我杀死的仁宗去，我就是不杀他，刀牙不向，我逼着他，叫他写相书交顺表。你说那有多省事儿啊，何必非得把我老婆送去？古月说，不那么容易吧，小伙子，你要不服气你就试试，你要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也不错。就这样，金奎亮自报奋勇，跟国王请旨之后到了中原。可这次来他非常谨慎，古月给他写了封信，你到东京找谁找谁，得有个落脚地，你可千万提防开封府，那不是说着玩呢。金奎亮等到了东京之后，拿这地址一找，找到晋王赵佶。这赵佶是当今皇上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兄弟，一个父亲俩娘生的，官拜晋王。古月怎么认识他呢？原来古月当初是晋王赵佶的替僧，两人关系密切。就这样，他拿着信来了，晋王赵佶是百般款待，就把他收留到府里头。小北斗金奎亮在一天的晚上化妆改扮之后，备茶单刀夜入宫廷前去行凶，正赶上四弟仁宗跟许多的娘娘在一起观赏各国进贡的礼品。小北斗一看屋里人太多，本来想下手要挟四弟仁宗，结果没得逞，因此他才盗走12元辰炉。临走他说的明白，小太爷还来，结果他再来就不行了，因为此事惊动开封府，蒋平展昭日夜巡逻。他一看大势已去，白来了一趟， 他就把十二元辰炉赠送给晋王赵佶。那边说赵佶就敢收吗？ 对， 这赵佶也是个大野心家，巴不得四弟仁宗倒了台，他也想当几天皇上。现在的殷墟死士也有不臣之心，在朝堂上他有一把子人，在外头他也联合了不少绿林的好汉，就等待时机跟四弟仁宗干。他把元辰炉收下之后，小北斗金奎亮这才告辞起身赶奔天竺国，回来见着古月说我失败了，是怎么回事。古月乐了，怎么样，你把事儿看简单了，要能那么办还用得着你吗？我去一趟不就得了吗？有开封府的人在这挡道，咱什么事儿也不好办，非得借助四弟仁宗之手把开封府的人斩尽诛绝，咱们才能通行无阻。前文书咱说过这么一段，为什么蒋平告诉徐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东京，就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儿。搅闹皇宫那个贼就是小北斗金奎亮，金奎亮行刺不成，五岳和尚仍然使用当初的毒计，因此加封九花娘温玉香为九公主，以结秦晋之好为名，加封古月为特使，这才起身奔中原。结果四弟仁宗果然中计，见着九花娘温玉香之后，那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啊！这才加封为贵妃娘娘，安置到乐山宫。他哪知道身边搁了个奸细，那是个刽子手啊！仁宗对古月那也感激得不得了，还赠送了不少的礼品。要不见这温玉香跟开封府的人无冤无仇，他干什么老动本，一来了就陷害忠臣，原来他是有目的的，古月都交给他好了，他就专门干这种事儿。你看来了不几天，郝玄没把白云瑞、温彦博、徐良、房叔安等人置于死地。咱们先说这个古月，把温玉香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，一切都顺利的完成了。他想回天竺国见国王交旨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没想到一出南巡门，正好遇上徐良、白云瑞回来，压着不少囚车木龙。等卧佛昆仑僧这一叫他，他一瞅，好朋友，哎呦！一打听这才知道，这里头还有了不起的金灯大剑，都是世外的高人呢。古月心说，当初我跟这帮人没什么交情，也没什么往来，我听说这夏随良可是了不起啊，要能把他给救了，他还不得为我玩命啊，有这帮人帮着我啊，甚至在想法让武圣人于和再出头，那大宋朝的江山不更亡得快一点吗？他是出于这种野心，脑瓜一热不想后果，砸囚车劈木龙把这帮人给救了。等救完了之后啊，他这脑袋又凉快下来了。古月就深感到做这事儿太愚蠢了。要想救这帮人，改变一个方法也不是不可能。我怎么这么干？太明目张胆，太露骨了。这要四弟仁宗降旨，派出大批的军队，开封府的人在帮着忙，这个就麻烦了。 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对魏玉香不利呀？唯一补救的办法得改变战术。怎么改变的呢？他这大队人马走大道，还打着天竺国特使的旗号回天竺。如果没事的话，他让他一个徒弟向天竺国国王禀报，他呢带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伙人走小道，先找一个落脚地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好。昆仑僧给他出的主意，说往前走不远呢，深山里有座古刹叫金灯寺，金灯寺的方丈叫恒坤，是我们昆仑派的，那个人是个窝囊废，胆子还小，不如咱们到他那先落脚，等商量好了之后咱们再说。古月说好吧，就这样他们一伙人才到的金灯寺。那恒宽惹得起他们吗？这都是祖宗，因此连腰都不敢直起来，叫干什么干什么呢。他们在这坐下了之后，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金灯剑客夏遂良唉声叹气，他别的都不怕，他就怕他老师武圣人愈合这一关难过。大伙一想呀，怎么能说服愈合帮咱的忙呢？英光大法师是左思右想，无有良策呀。最后古月说，这样办吧，如果你们感觉到在中原无法立足，好办，跟着我上天竺国，我都能当大法师，何况是各位，起码弄个官当的。大伙一想，实在没招，也就得走这条路。你们事情凑巧，外头天下雨了，就在当天的晚上来了个投宿的客人。昆仑僧偷眼一看，高兴了，来的是谁呀？正是飞天灵狐潘鼎臣，潘老剑客。上文书咱说了，潘老剑客帮着徐良、白云瑞压着囚车护送慕容，一直送到南巡门。潘老剑客提出告辞，要回东海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去交差。就这样他走了，按日期来说他应当回了云南了，他怎么到这儿了呢？原来潘老剑客有自己的想法。潘老剑客一想，我回去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呀？下山的时候仨人，这回回去我自己，就凭我一张嘴去告金灯剑客夏遂良，明明是真的，武圣人于何也不能相信，因为他对夏遂良过于偏爱，言听计从吧。最好我身边找俩证人，刨出我说去，还有得俩人做证明，才能说服武圣人于和。得想找谁合适？哎，想起来了，茅山二圣最合适。鸿飞哈坤，跟我都在七星楼被压过。夏遂良的所作所为，逃不过他们的眼睛。有我一张嘴，他们俩在打证实，不怕武圣人于和不相信。因此他改变了路线去找茅山二圣，不巧不生疏，正赶下雨错过了许头，他跑到金灯寺借宿，正好遇上这帮人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了。古月昆仑僧定了一条诡计，让这帮人事先都藏起来，让恒坤把潘鼎臣接到里边，让进客室，要吃给吃，要喝给喝，但是在喝的里边他们就给下了麻醉药。潘老剑客毫无准备，一下众人一激了， 喝完东西之后人事不省，昆僧传话把潘老剑客抬到后厅。金灯剑客下嘴凉一番，呀，这是大师兄啊，一看他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省，问昆仑僧，你这么做是打算怎么办呢？老剑客，事到如今您呢就得豁出一头去了，你要想躲过于老剑客那关，就得给别人栽赃，不然的话你没法自圆其说。潘鼎臣是最好的牺牲品，我的意思把潘鼎臣俩眼抠出来，舌头拉下去，十个手指头剁掉，让他既不能说也不能写，然后呢咱们负责把他抬回东海小蓬莱。武圣人要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可以说，就因为潘老剑客落到徐良白云瑞的手里头的，您看看让白云瑞和徐良给收拾的，潘老剑客这条命都保不住了，我们舍死忘生大闹开封府，从虎嘴里头把潘老剑客给救出来的，故此我们才回来晚了。到了咱还可以说，见着老圣人的法碟，我们本来想回来，想到这来认罪，可是开封府的人不答应，让陶福安、王元等人吊住了。后来经过一场激战，潘老剑客落入魔掌，才得了这么个结果。你看这招高不高？您不但没罪了，还有功了。哎呀，夏遂良说：“恐怕我老师不信。”嗨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都给您做证人呢。您说他不信，我说不信，大伙儿都这么说，不怕武圣人不信。再者说了，你是他的心尖儿啊，一向老人家对你言听计从，估计肯定能信。再把潘鼎臣抬回去活证人，这还有这么好的了吗？夏遂良紧皱双眉，好倒是好，不过这招可太损点了，太缺德了。哎呀，昆仑僧一拨了秃脑袋，老剑客您别这么说，只有缺德点儿才能够偿灾呀，不这么做这关咱谁能过得去。古月是双手称赞，就这帮杀人的魔王啊，当天晚上就行凶啊。可叹潘鼎臣老剑客被先挖去双眼，又割掉舌头，把食指全断去。古月觉得还不保险，这人头脑还挺清醒，万一他有别的招叙述了真情对咱不利，又想法给他灌了点糊涂药。现在这人呢就是有口气儿，比死人差不多少了。他们一看样样达到目的了，昆仑僧说咱们赶紧起身，现在就赶奔东海小蓬来面见武圣人于和，去告徐良白云瑞的状。可这一状要告上，武圣人要一发脾气，咱们大功成矣。